额存单，给你稳稳的幸福。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套系电视免费看，166靓号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1000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另外呢，在环路方面，南五环亦庄桥到旧中桥东向西，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快速路方面呢，是德胜门外大街马甸儿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路北向南，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路段呢都是时速低于20公里的啊，提醒大家早高峰时间车多人多，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你说每天早上起来遇到我这样的一个搭档，一个队友跟你一块主持节目，是不是也挺糟心的？ 哎呀，真是那句成语，我跟你说、 你说说， 生不如死。 这一上来我就开始胡摁，你知道吗？ 对，大家都不是，我们预听就摁完了之后，一个耳朵有声，一个耳朵没声了。他刚才又手太肥厚，随便一放又摁上了。 对，你说我这熊掌啪往这一放，所有按钮全摁下去， 真的， 这台子都不好使了。 还不开除他，可能台里的设备也不行了。现在时间7:34，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因为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啊，因为有个小调整、看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就是统管啊欧洲的事务，很辛苦的。 是是是。 在开会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必须面对一个这个新的挑战。 有什么挑战呀？ 就是这个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复无常、武断自大、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禁想，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这话有点深奥 对，稍微有点绕，就有这样的朋友，那还要敌人吗？对吧？ 挺糟心的一个朋友呗， 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大家可以分别理解啊。可能有觉得这是糟心的朋友，有的觉得你看我朋友特别厉害，敌人来了也不怕 啊。 但主要我觉得还是 前者 讽刺。 那当然了， 朋友就他都给我这儿裹乱成这样，我 都变成敌人了。你说我们俩还是朋友吗？ 比敌人来的厉害，因为他是我这卧底啊。 对啊，面儿跟我心头啊。 我们也互动一话题，就是糟心。你有没有那些糟心的朋友？ 或者我突然 有点糟心，或者发生糟心的事儿， 面和心不和， 那不能叫朋友， 那不行， 不能叫 不能叫朋友， 对对， 哦， 就是说是糟心，就是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糟心的事儿， 哦，糟心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好吧， 糟溜鱼片， 糟溜鱼片，哎，如果糟溜鱼片端上来您全吃了，我跟大帅可不就是觉得你是一糟心的朋友？ 为什么呀？因为我能吃， 因为仨人贪钱，什么叫为什么呀？一人吃光。 哦，你看我都没想到这么深层次，我就觉得好吃我就可以一个人吃。 高磊经常这样，就比如鱼香肉丝爱吃肉丝，就我最后就剩青椒了。 那宫保鸡丁我还只吃花生豆呢，真是鸡丁我全让给你了呀。 所以不能跟你一起来吃饭，因为我也爱吃花生豆。说说啊，您周围有没有让您觉得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发生过糟心的事儿？吐槽吐槽 啊， 稍微放松放松。 大周末的嘛， 不透露名字也没关系 啊，说也可以。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怎么找？ 怎么找啊？在现在咱们就拿起手机，然后打开微信，点击通讯录，再找到公众号，有一个小加号，点击进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搜索到有一个小黄人图标的微信公众号，那就是我们了。 对对对对对，阿龙说借钱不还算不算糟心？ 这是 看您觉得不糟不糟心了，反正我听着是够糟心。 人品问题是吧？ 对，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这就难了，这见面可能都难了。当然如果是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他难，我等他等他，如果等时间太长你让人失去信心可以有点那个。 对，所以有的时候反正我现在原则哈， 啊， 就是朋友亲戚，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关系的同事给我说要借钱， 啰嗦呢快说 啊， 我一般呀都打折，比如他说借个10000吧，我说对不起我手里就3000，按3折走。 哦，那借20000呢？ 两万再打2折，4000，50000以上就1折。 哦，就不能过了这个， 不能过了这个5000的这坎儿。我手头也没钱呀，关键 5000就5000吧。 我这，你这，哎呦，你这朋友哎，太坑人了。 我这个人不是那样，我这个人不算计， 有一分算一分， 不算计， 不算计 啊，对，有一分算一分，全要。 你比我还抠。 说说啊，您有没有遇到过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发生过糟心的事儿，乃至怎么解决的？讲讲这个事情的过程。 哎，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今天是吐槽啊，吐槽糟心的朋友 是， 哎，正如人家欧洲理事会主席说的，有美国这样的朋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啊，对，别删了，呼呼直响啊！这个热成你这样，还怎么主持节目？这个来说说吐槽您糟心的朋友，我们给您说说新闻啊。再来，新机场明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 是是是。那么。来自于这个，还有就是海淀区出现了16合一功能的超级电子警察。 另外呢，本市最近将启动这个灭蚊大战。 哎，5月中下旬，本市空气质量良好。 综艺节目越播越长，这样真的好吗？ 当然不好了。 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消息。 嗯，北京新机场呢是定位为大型的国际枢纽，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完善首都功能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重大项目，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窗口。北京新机场啊，将确保按要求实现今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明年9月满足通航条件。那么具体通航时间将由民航总局发布了。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另外有朋友问到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再给您说一说。 啊， 今儿早上是这样的，阴转多云，哎，东北风2-3级，气温21到24度，相对湿度50%。我因为看着手机的天气预报出的门，说是28度， 就穿了个单衣， 就穿了个短裤。重点没看见吗？ 谁往你下边看？这，哎呦， 哎呀，短裤， 短裤是， 对，嗯，然后所以呢，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凉的，21到24度，还有2-3级的东北风。那么白天呢，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到了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才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对。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因为这个转受高空西北气流，哎，控制了。 哦， 空气流动性比较好，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它的气象等级呢是2级啊，还是不错。那明天呢有降雨，洗车指数是3，还是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的啊，嗯。我们的预报编辑叫付志龙，也感谢您的收听 啊。明儿还不能擦呀？ 明儿还不能 洗？我准备到时候下了班先去擦车的，因为已经一周没擦车，太脏了， 找不着门了是吗？哎，我这车门在哪儿？ 关键我是一开车门蹭一身灰，你说说。 嗯，那你关车门路过人才到。哎呀，沙尘暴！ 我的天，我开的是坦克是吗？来 是吗？ 啊不是，这坚决不能啊！ 哦，对， 吓我一跳。 你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警察都会电子眼都会把你抓拍的， 不用电子眼，肉眼都能看得见。 但是住在海淀区的市民，如果您细心的观察，就会发现最近周边道路上的电子眼真的越来越多了。 是的，那么这些住在电线杆上的白色大眼睛，不仅能抓拍违法停车，那么走公交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包括压线，还能捕捉非机动车违法，不礼让行为等多种的违法行为。 你看看，就是非机动车人家也抓。 当然了， 目前呢，这样的多功能科技战警已经正式上岗了，遍布海淀区的各个主要路段，其中16合一功能的超级警察也已经在海淀区五彩城试点上线了，赶紧去五彩城看看。 不用去，咱们这儿也有 16合一。 有，就是那大圆球，你没发现吗？ 它能干嘛呀？ 它就 能起飞。 你 追踪啊？ 那不行 啊， 哦！你是不是看复联3看多了呀？ 还没看。哟，复联可是个严肃的单位 啊！复仇，哎呀，好嘛，我说的是复仇者联盟3。 哦，嗨，您这一简称，我以为你要调动工作了。 没有。得了，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市民出行哈。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朋友出行，满足差异化个性化的乘车需求，公交集团呢将从今天起调整2条快速直达专线。 哦， 同时呢，明天快速直达专线将首开节假日运营线路。那么其中呢，快速直达专线129工作日早高峰从黄辛庄首班发车时间由6:50调整为6:40，提前了10分钟，那么其他班次时间不变。 哎，再来关注的是呢，快速直达专线136由这个蓝桥医院延长到首地换西谷小区，方便周边小区居民出行。而新开的快速直达专线2将方便迎海地区及其沿线的居民接驳4号线宋家庄地铁节假日出行。详细信息呢，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者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好嘞，那接下来咱继续说说民生消息呗。关注一下幼升小、幼儿园升小学。本市的幼升小非京籍入学陆续进入到了审核阶段。西城区呢，昨天起到18号对申请入提交的五证信息进行了网上审核。海淀区呢，将在今天啊截止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的信息注册工作。 哎，记者呢还综合梳理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以及石景山等6区的非京籍幼升小审核标准后发现，城6区非京籍幼升小入学儿童父母双方均需持北京居住证或者是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同时呢，西城和石景山两个区对于出租房屋实现要求最高，都是要求1年以上的这个租期 啊，您才有资格哈。 对， 哟，接下来这事儿大家可得关注一下，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对了，这夏天到了，什么多呀？蚊子多了呀。近年来登革热主要传播媒介花蚊子在本市蚊子当中的比例增加了3倍。那么近日本市开启了灭蚊大战，18支经过了培训的专业杀蚊队伍将分配到16个区，走进居民区等重点区进行灭蚊。 好 啊，和往年不同的是，那么今年重点清理蚊子的 滋生地， 那么通过生物制品消灭幼蚊，也就是首次组织全市统一的灭蚊行动了。 真的赞。 扼杀在摇篮当中，把他们、 嗯、快点快点，我们住双井，来我们小区先灭一下。 你都不认识滋生地的滋，肯定要排在后边吧你。 我们那儿倒是蚊子还没有，看见蟑螂了，嗨。 哎，这个也可以联系专业的这个队伍，跟小区物业沟通什么的， 也跟他治理一下。 你们家有蟑螂啊？ 看见一只， 哎呦，躲远点。看见一只，你瞅我干嘛呀？ 腻歪人呢？ 你才腻歪人。 不是这意思，我怎么觉得我说都是说错了？ 我不要理他了。我们来说说通州区国家新型这个城镇化标准化试点项目顺利通过了考核验收。作为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今年底前共涉及包括19个老旧小区在内，共计40余个项目将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或者改造。通过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人行道透水铺装、线性排水沟等等建设，实现海绵城市工程系统体系建设，缓解试点区内涝、黑臭等核心问题，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等建设项目啊。实际上这个建得越好，你滋生蚊子呀什么害虫啊、嗯、也就越来越少， 就没有了。 对， 环境越来越好嘛。 对啊，那水呢还能被涵养起来， 是 你需要的时候它自己还能发挥作用， 真棒哈、啊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外卖平台的整治力度了啊。是食药监局的根据食品药品互联网监测平台数据发现的一个线索，于近日联合丰台区大红门街道食品药品监管局、东城区安定门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的执法人员，对隐藏在南三环中路以及鼓楼大街周边的川渝美食和酱肘子这两家， 旧酱肘子， 旧酱肘子，不叫 酱肘子， 这名起的我告诉你就有问题。 旧酱肘子这两家餐饮商户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清理整顿。上述这些商户呢，存在透过网络订餐平台从事超许可范围线上订餐、线下制作销售的行为。对于现场发现的超范围经营食品，执法人员责令商家全面下架。啊，你没有这个报批的食品不准， 那肯定的呀， 卖还 啊，那不安全呀， 像肘子也不能瞎吃， 不卫生啊，你说是不是、嗯、另外呢，北京市首个社区养老驿站内设的护理站，朝阳区华威西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护理站近日正式启用了。护理站可以同时实现社区护理加居家护理加医疗衔接三大服务功能。 这个离你家近吧？ 也不近，华威那儿呢，差俩桥，潘家园桥、劲松桥、华威桥，哦，仨桥。我们家双井儿。 哦，他们家在双井啊。高磊都问谁借钱了，大家注意。 我的天哪！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吐槽一下啊，糟心的朋友。 嗯、是，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好事儿， 当然， 社区这养老服务驿站护理功能，对、 啊、 吧？哎，然后又灭蚊。上学对吧，都是好事儿。那你吐槽一下糟心的朋友或者糟心的事儿，找到 北京文艺广播。虽然说糟心的事儿、糟心的人让您想起来有点糟心，但是我们得听听歌， 不吐槽就开心了。 对对 对, 对，就开心了。 巴拿马送给各位。La cine folosesc banii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fun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heal o iubire ca-n filme O iubire ca-n filme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Și îți cânt așa 来看看各位的吐槽互动。多多说，我的同事高傲自大，全公司就觉得他属他最大了。问题他不是老板呢，天天跟老板吵架。 哇，那也是本事。嗯，老板拿他还没办法。 主要老板有本事，我觉得。 为什么呀？ 容人的雅量啊。 哦。 一般这样，你走人吧，哪儿凉快哪儿给我待着去吧，天天搞得我血压高。 他肯定攥着老板的小辫子。啊？ 哎呦。 要不然他。 那你还能在这儿的原因也是这个理由吗？ 没有。我清清白白。 不、你这个时候应该说别人都清清白白。 什么、 你看看，你看看。 我紧张啊。 但是你这样确实不好，就是老特别自以为是，别人说的都不对。 是 吧 那他们说对了吗？ 别人一说，你说这没什么意思，这个老这么说不好。 不好呀。那我也不能天天假装他们有意思。 说的不是你。啊。就说这样不好，对吧？ 啊， 大家互动的话发文字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吐槽一下您那个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糟心的事儿啊、 嗯。 正如那句话说的，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哎，来看看林哈，我有一个朋友算是闺蜜，结果她当时喜欢的其中一个男生喜欢上我了， 哎呦， 还狂追我， 那也不能赖您呢。 她还使劲儿的帮忙撮合， 哦， 苦口婆心的劝，特别热心，最后我们真的好上了。然后，但是结果这闺蜜疏远我了，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她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圈子， 她在不是她， 她在这个男人的圈子里各种败坏我的名声，意图搅和和倒贴， 就那意思说她是这个林呢是去搅和他们俩的 啊 啊，是要倒贴的， 还想破坏我名声吗？没有成功，到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 那别联系， 真是无语。哎呦，我这种傻子才体会到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真谛呀。 哦，就表面上还撮合你们俩好， 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面和心不和嘛，有点那意思。 对，但林不是这样的人， 林不是， 哎，他那个 朋友是， 对对对对对，他不只是心不和了，他是心怀恨意， 对， 表面还跟你撮合，背地里说，你看他就是老叫倒贴人家，老来搅和我们俩关系，他就那么着。 这为人就 你说太复杂了，林高磊都没转过来。 因为我就不是这种人，所以我想不到有这种结果和这种人的存在。 哦，是吗？ 对呀， 你不是这种人呐。哦，是啊。好，我们来看看北北吧。我有个朋友关系特别好，他做公司所有决定之前都要问我，问完了还不听，出了事儿又问我怎么办呀，问完了还不听，结果事儿最后就黄了呗，然后给我打电话还说你也不安慰安慰我， 这有点太过分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干这个事儿是个女的，原来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 那就更 过分了，这我也不能想象。 那除非比如说你 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之前你们是师徒关系，比如说你进门的时候他是师傅带着你， 什么关系？你既然问了人家，就得稍微尊重，你何必问呢？ 哦， 你要觉得人说话没有这个指导意义，就别再问了。 反正我是习惯于问你一句，但是我从来不听。 对，但是高磊有一点好，他不埋怨我了。 对对，我不埋怨。 对，他等着我埋怨他。早跟你说这么干，你就不听。大家所有朋友糟心的缺点，你一会儿就会发现，高磊全都有， 在我身上全都有闪光点呢。 哎呀，哈哈，你看他还管这个叫闪光点， 对，多好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互动这个话题。这种暗示高磊都没有接受到，一会儿我来明示一下他，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吐槽一下您糟心的朋友和朋友之间糟心的事儿，我来跟高磊明确的谈一谈。 还有咱们的平台上吐槽我的，你们就不要继续说了，我告诉你哈。我这么伟岸的一个人，我就不念你们发来的信息。 我念，好，广告之后再继续。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这儿一位叫神的朋友说，我就吐槽你们俩这糟心的朋友，昨天不说好了今天聊早点吗？我都准备好了，连图带文的、 哦、 我都准备好长时间了。 那就只能怪王一，他临时又改货了， 对， 你知道吗？ 因为早上起来，哟，你可逮着了。因为早上起来看新闻，突然发现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在吐槽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说他们反复无常、武断自大，所以就得出那句名言嘛，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所以您得琢磨琢磨， 所以我们也想想 啊，对，借着这个热乎劲儿咱也说一说啊。 好，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给您说热点消息。 就说说天气吧。 对，说个好消息，五月中下旬呢，本市的空气质量良好。 那么最近呢，这两天空气质量一直不太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等单位，开展了五月中下旬全国各区域空气质量的预报会商。京津冀区整体啊，五月中下旬大气扩散条件一般，但是咱北京总体还行，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 啊，那不错了。根据介绍呢，京津冀及周边区域五月中下旬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一般，空气质量呢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19到24号大气扩散条件总体有利，区域大部分的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呢为臭氧。 是的，那么具体到北京呢，从今儿个起一直到21号，也就是下周一，大气扩散条件持续比较好，空气质量以良为主，主要的污染物呢是 PM2.5 和臭氧。那么22号起，也就是下周二，大气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质量呢以良到轻度污染，主要污染物是 PM2.5 首要 污染物呢是 PM2.5 和臭氧。那么到了23号和25号呢，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那么空气质量以良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了。 哎，记者还注意到呢，5月中下旬臭氧已经和 PM2.5 一起成为了京津冀地区大气的首要污染物，这大家可能刚才也听出来，怎么老有臭氧？ 对呀，老掺和。 在高空大气层的臭氧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可在近地面出现的臭氧就不好了，危害人体健康。它有强氧化性，高浓度的臭氧会刺激损害人的黏膜组织，比如说眼睛、您的呼吸系统，都会受影响。那近地面的臭氧大部分是由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温光照条件下二次转化形成的。那么氮氧化物主要来自机动车、发电厂、燃煤锅炉和水泥炉窑等等，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自于机动车、石化工业排放以及印刷油墨、油漆等有机溶剂的挥发等等。温度越高，太阳辐射强度就越大，臭氧的浓度水平就越高，所以臭氧超标呢就多发生在这种炎热的季节， 那就是夏天可能还会常见。 前两天是光热哈， 是是是， 成冷上去30多度， 36、37度了，好像都 发烧了 啊， 不是。就以为啊， 哎呦， 就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大家呢，我们还是呼吁多乘坐公共交通来出行啊，是吧？ 绿色环保， 哎，对， 是吧？ 高磊，你们家那广场就先别粉刷了， 是吧？ 你们家那个 下沉式的，我们家我们盖上盖儿吧。 下沉是一平方米那广场， 我天，那是什么广场啊？那是 你不是老觉得自己像蚂蚁一样吗？ 我是蚁人是吧？你也是复联三看多了是不是？来， 复仇者联盟 哦， 别老说我们。 另外一个单位是吧， 重要的单位那当然，女同胞开玩笑呢。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哈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对，吐槽一下糟心的朋友和朋友之间糟心的事儿吧。 好， 那么想来想去，哆啦 A 梦觉得自己就算那糟心的朋友，怎么个糟心法，回来就说。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山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76767967。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维持弱势，受支撑于每盎司1285美元，因美国加息预期呢近日持续升温，美债利率大幅飙升，十年美债收益率创近七年来的新高，美元指数刷新了2017年底以来的新高。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90.61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石，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微博号，那么获取最新的精彩内容。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8:05了，各位得抓紧安排好时间， 没错， 别耽误您的工作。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来吐槽一下糟心的 人， 对那些糟心的朋友啊，应该还是比较近一点的人吧， 对 对吧？还有或者是您跟朋友之间偶尔有那些糟心的事儿， 对，也可以说 吧，他人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当然也可以像哆啦 A 梦这样吐槽自己， 哎呀， 我就是那个糟心的朋友。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正所谓有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哆啦 A 梦怎么说的呢？哎，我就是觉得自己糟心，我哥们儿老搞不上对象，我还老跟他晒我跟媳妇儿那点甜蜜的事儿，各种跟他说呀，给他发图啊，给他聊啊，我这够遭恨的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跟我绝交呢？ 为什么？ 我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 人家把你当真朋友，你说你还老这么糟给人家，干嘛呀？ 倒没糟给，反正就臭显摆呗。 显摆也不行啊！我告诉你， 那应该怎么着呢？ 老晒幸福，你死得快。单引号 的，这跟寿命没什么关系、 单引号的啊， 对对对对，就反正你也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就是 那要不然比如说让你媳妇儿跟他聊一聊 啊， 不是你问问他比如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给张罗张罗呀。 吓我一跳，你说大喘气。 我没事，你那一跳跳出来太快了，我还没说完呢。 好嘞， 是吧？你这样就解决解决 身边的朋友，你也发动发动，比如说像我， 对吧？告诉600多人，哎呦，那谁找不着女朋友？ 不是，我们台这那个大龄适婚女青年挺多的。哎，你说你作为这个是不是青年口的代表？你这 青年口代表 谁？你这熟啊？ 我代表谁了？ 你代表我们台的主持人呀，年轻主持人呀。 我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你代表。 前两天已经把划到中老年队伍当中去了。 这更糟心是吧？ 算了，也得面对现实。阿龙说：“哎呦，朋友借了钱，借钱抹不开面，借了也不好意思要，真糟心。我还受夹板气。那当然了，家里人肯定会埋怨这事儿。” 哦， 但是该要就得要，这样才能当朋友。 对对对，既然是朋友们，咱们就算清楚账，亲兄弟还明算账。 对对，要不然最好您就别借，您估摸着自己不能要回来。 那当然了， 不太自觉的 啊、再来看看啊，这也是一个借钱的事。于凡儿说，一个朋友着急借钱，我借他3万，说好3个月之后还，但后来一去不返，一个信息也没有。 哎呦， 过了半年之后，我就问他。又说家人病了，自己还骨折了，表示很困难。 哦， 但打那儿以后，说以后再还哈。 哦， 现在已经1年多了，又杳无音讯了。唉， 这您还得做好点精神准备。 对， 他这困难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啊、 哦。 对，这真困难可能还有的解决啊。咱也不是说就怀疑人家。 嗯嗯。 所以大家在借钱之前啊，得有个掂量， 要么就别借，最好是别问人家借。 是， 人家问你借呢，你能借出去就得想，哎，他万一还不了呢，我也别心疼。 所以我就打个折嘛，学学我，真的， 啊，五千也行啊，高 五千， 我谢谢高雷， 五 啊， 五千日元行吗？ 嗯，你这种很危险呀，你这种行为 啊，钱呀，也是钞票啊。 不用还了是吧？那 差不多吧 啊，那是合人民币多少钱？ 五千日元，300。 啊，那也行。 我的天哪！ 我做公益啊，我去 哦， 替你做公益事业。 好好好好好，好嘞。 在水一方说，前几天我女儿结婚，我这儿有30多年的同事，平时我自认为我们关系不错， 嗯， 哎，无话不说嘛。 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找各种借口，就是没来参加婚礼。哎呀，我这觉得尴尬呀。他可是看着我闺女长大的， 那你说说， 这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呀？ 当天可能出点意外， 或者是人家那边结婚觉得不太可能办事，他有的岁数大点的朋友会有那想法 啊， 就给了人钱之后，那是不是 收不回 来 了？ 哎，对对对， 那其实要真是铁哥们儿的话，也不在乎这一 啊，这是女 一分两啊，就好姐们儿的话，也不太在乎这一分两分。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你都无话不说了。这可能还是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对 啊，因为这还不算别的事儿， 嗯， 那我觉得该登门拜访也可以，或者不提这事儿，接过去了，咱该怎么处怎么处也行。 对你让孩子，比如结完婚以后到人家， 哎，别 再走一走，坐一坐。 我刚才想了，既然婚礼都没来参加，可能对这事儿有点， 哦， 对吧？你还上人家去， 那这不是， 对，就更犯不着，不跟上门要红包这劲儿似的。 对，你不给不行。 对，所以就还是别 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要我就去，真是。不然 Z 说了， 你有朋友吗？ 我，你呀、啊。 从现在开始，你没有了。 我们的小船翻了。 我自刎，我在你面前行吗？ 做一期节目代价太大了，别啊！咱们看看不然 Z 说什么。一同学认识25年了，永远嘴上跑火车， 又要给长城贴瓷砖。 他说他是哦，他是同学家里卖车的 哦， 说趁什么上千万，一吃饭就去，永远不买单。 这跟趁多少钱没关系，就、 哎、 抠。 说还想起了抽烟，还永远抽别人的。 哎呀， 最近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哎呦， 借着钱做买卖的理由，借了我5000块，俩月没还。后来另外一个同学在群里就说这同学不好，骂他，我才知道他管所有人都借了钱。 哎呦，你这不给自己所有退路都断了吗？ 对， 逼上了。哎呦，这可不能再借他钱了，因为他没准拿着去赌了。 那当然了呀， 对吧？哎， 这我觉得应该 该要还得要。 如果你认识25年了，他甚至可能会，不然再认识他们家里人，你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对， 为了他好， 这得帮帮他。这个， 对对对，不能让他继续深渊下去。 我找根棍儿 来，你找根棍儿干， 帮帮他我。 帮帮他，然后哎呦呵，那我找条鞭子来， 这个， 我抽抽他。 哦，你看高磊这人就是不好，你怎么打人呀？ 不是你先杵着他一下，我再鞭一下， 我就说说啊。 哎，你这人就不地道，说了不做。 不是，关键这您这个真是拉一把拉一把， 真的得说， 啊，对他严肃点啊！你劝他这， 因为 浪子回头吧。 对，不然这还算年轻，30出头。你想想，他同学应该也是这年纪。 哎呦喂， 现在要学坏了，赶紧拉回来，还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要再这么耗10年，到我这岁数， 对。小云说，上一秒跟你大呼小叫，因为上班时他是客户，下一秒就对你嘘寒问暖，因为下班后他是朋友， 哦， 偶尔觉得自己都要精神分裂了，这样的朋友你说糟心不 糟心？ 如果他是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糟心了吧。 那估计是女孩，人家是甲方。 小云是女孩，她朋友好像是个男性。 是男的呀。 那也不能对人大呼小叫。 就是 啊，你就是客户，你该有事儿说事儿，别老跟那宣泄。 就算你是甲方，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们乙方啊，对不对？我们不伺候了。 甲方， 甲方不就是爷吗？ 变成假牙。 不是，这 爹 你更狠。 不是，那你别对人，这都是朋友更犯。哎，你说那这事儿我们这儿过不去 啊， 朋友就更好商量了，对不对？ 对啊， 哎，你跟人大呼小 就操作操作。 哦，小云，你是不是耳背呢？ 你就别给人家这， 哦，这不好解释了哈， 添恶心了，行不行？ 谁添恶心？对， 添堵添堵。 没有没有，小云一定耳聪目明啊， 当然了， 节目的嘛，都身体特健康。 好嘛，我们觉得越描越黑。 好，8:13了，欢迎大家继续吐槽啊，您这个糟心的朋友和朋友糟心的事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还是好消息啊！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先生， 是的 啊，他这个登顶珠峰这个整个过程的最新情况是，目前呢，夏伯渝先生呢已经这个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啊，回到了北京啊。那么，但是呢，昨晚他回来的确实是比较晚了。 对对对 啊，我们还会有后续的报道，但是还是让这个夏伯渝先生好好的先休息一下。 嗯， 哎，之后呢再进行一个事实的报道啊。但是目前呢，夏伯渝先生脸和手上还是有冻伤的， 肯定的， 毕竟到了这样一个极寒的地带，第三级，对吧？那么今天呢也会去医院来诊治啊。调理一下身体、精神状况，跟家人得团聚团聚， 恢复恢复。 对对对，然后之后会有更多的内容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或者北京文艺广播当中给大家带来各种呈现。 是的、 还是为夏老师叫好啊！同时希望身体好，家里好，哪哪都好。 对，保重身体啊！ 作为他的同胞，我也很自豪啊。 那当然了，虽然我们爬不上去吧。 对，因为术业有专攻嘛，但是这种精神咱们都可以来得了， 来学习一下， 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学习。 是， 当然采访也就是这样，不能，就是有几个那刚跑完步就跟人聊半小时，你聊两句就完了，对吧？ 对呀、 聊跑完马拉松跟人聊半小时，人家实在喘，而且老问人家，你跑完马拉松觉得累不累呀？我觉得运动员就是没劲儿，有劲儿肯定是废话呀，把你跑一个，你累不累？ 这样的记者就应该回回炉。 对对对，但是他肯定他说，哎，累啊，看都看你看不出来他累不累啊？ 一圈一圈的。 对，那真是服了啊！好，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说说综艺节目越播越长，这事儿好吗？ 成裹脚布了啊！网络综艺播出时长有多长呢？答案超乎想象，4个小时。 天， 哎呦，这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和大约这个时长1.5小时的电视综艺相比，动辄2-3个小时的网综，这个时长洗刷了人们对综艺节目的认知。这是不是这个网络上没什么可播的了？ 哎， 时长增加就是为了多卖广告。 嗯， 还有就只是粉丝福利，其中的门道呢，值得咱们玩味玩味啊。 对，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网综时长增加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从最初1小时1期，逐步过渡到1.5小时，再到2个小时起跳。 哦， 以正在播出的《这就是铁甲》和《创造101》为例，那么节目单期时长平均都在2个小时以上，而超过3小时的时长大多集中出现在节目的最后2期收官阶段。不久前结束的《偶像练习生》总决赛时长3个小时，那么刚刚收官的《这就是街舞》则刷新了综艺时长的记录，最后一期总决赛长达4小时10分钟啊！ 总之呢，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轮值总裁杨伟东的话值得琢磨。他说，视频网站的下一步是抢夺用户的睡眠时间。 妈呀， 不让我们睡觉了是吗？网综时长增加，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战略的直观体现。制作一档综艺的预算已接近天价了，不把产品线做长，该如何盈利呢？哎，是，您这心里只想钱钱钱钱钱， 那可以谁考虑我 们命啊？对呀、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网综越来越多的植入广告，不断拉长节目的时长。那么植入广告的播出时长也在大幅增加。不同于电视节目对于广告时长和表现方式的各种限制，视频网站的广告呢都是花式出现的。主持人和选手在节目当中随时随地的口播和产品展示，不停的打断正片，有时候密集的让人分不清什么时候是正片，什么时候是广告啊？ 你真的愿意牺牲睡眠来陪网游玩、网综来玩吗？啊，对于普遍缺觉、白天昏昏欲睡的都市人来说，这可能真不是件小事儿。毕竟研究已经表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很明显的健康问题。但我要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你看这些节目当中，很多都是未成年人或者上学的孩子们在看， 对， 偶像练习生，这就是街舞之类的。你想想，这小朋友从小就不好好睡觉，他什么智力、体力，什么长大个儿，什么这个， 就是他 人的生长发育， 对啊， 这能好吗？这都是祖国的未来，你甭管什么总裁不总裁，你老了也得靠着未来养着你，对吧？这是他创造的生活，能让你过上好日子。那我们的未来都到现在就蔫儿了。那你说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这社会都不能往前发展了。 对，所以我就说之前就说啊，这电视节目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黄金时段非黄金时段我们管得特别的严，网络节目也要按照这个标准走。 没错， 必须的， 家长把这个小朋友们管起来吧， 一视同仁啊，咱们有关部门应该监管起来。 破节目这么长， 不看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我这个我还嫌有点长。 我建议啊，家长，您晚上发现如果小朋友们看，您直接给他断网。 哎，对对对， 就可以了， 别给他装流量的。 十点之后 必须得睡觉啊，对，哦，要不然对小朋友生长发育真的不好。 第二天听课哪有精神？ 我们就挺忙的了。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偷看武器，伸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看一下啊，大伙儿吐槽一下周围的这些朋友啊。熊妈妈说，哎呦，这事儿确实挺糟心的。那天我带儿子和朋友的儿子一起去上课外班啊，朋友没时间嘛，我就顺便一起送过去了。 哦， 到了那儿还没上课呢，孩子们就疯跑疯玩呗。 哦， 男孩子总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站着吧，反正难点。 那肯定的， 啊，我还提醒了要注意安全，结果没多久一声大哭就把我惊 了。怎么了呀？ 朋友的儿子摔倒了，就这么巧胳膊骨折了。 嘿， 哎呦，小臂两根骨头骨折。哟，听着好心疼哈， 嗯， 哎呦，我这心里这个别扭啊。虽然说朋友没说什么，好像是难免，但旁边家长也说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不是你责任。但话是这么说，我心里愧疚啊。默默的说，以后这忙不能轻易帮，尤其是孩子的事儿。对，就 是 如果您做这个事儿吧，还是得负起大的责任， 就再加一杯小心。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自己孩子糟心，你别的孩子就肯定是您自己，你看还是有责任感， 就更糟心。 当时可能就是跑跑玩玩呗，是吧？但男孩呢，也是他跑玩玩，有时候没轻没重。 那当然了， 嗯， 小孩嘛， 对，哎呀，这 不能拘着人家， 是您。该去看看，该去瞧瞧， 对， 是吧？啊， 多陪着玩玩，是吧？哎， 还陪着玩呢， 就是陪着他， 就是送点这个 养病期间， 哎， 去家里陪着他看看玩玩呗，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送点东西 啊， 嗯，表达一下心意吧。 哎， 这个责任确实以后还不要轻易担。 对 ，ZML 就说了，我今年真的很糟心，工作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右腿的半月板给撕裂了，当时没觉得怎么回事。 什么工作呀？ 啊，工伤都不能算，您说糟心不糟心？ 哎。这可有严格的标准的，这工伤就是您他怎么就不算了呢？ 对，你看看这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一下。 对，啊， 说借钱的事儿吧，我这还有呢。你说说，这我老公的舅舅借了15万，都5年多了，一直还不还。主持人帮我看看，我怎么才能把钱给要回来呀？ 这个主要还得是跟您老公好好商量。 对， 因为是他那边的这个 他那边的 亲属，对，他肯定也想要，但是他可能在办法上或者是这个。关系上有更多的考虑， 嗯， 您别着急，慢慢的商量。我觉得该去要还得要，因为 涉及的 面呢，这也关系也比较深啊， 嗯， 这也不是比较远的关系了， 嗯， 是吧， 嗯？ 哎，主要还是你俩一块想想办法。 对，来继续看看大家伙这个我们发来的信息。 对，嗯，朵俊云端说，哎呦，我发小找对象问题让我特别糟心，28，一直感情不顺，也给他介绍过，也和他谈心过，自己一直迷茫。我真的我着急呀，啊，我着急。 着急也没用啊！ 哎，对了，你着急没用， 是，啊， 主要是他得真着急， 那他得当事儿才能找着啊， 哎，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宜轩就说了，哎，糟心的朋友，我有一大学同学是个男孩，标准的媳妇儿迷。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生活费全部给媳妇儿买东西了，然后蹭我们的饭吃，蹭我们的烟抽。 哎呦， 记得有一年 倒是讨了好了， 是记得有一年暑假半夜12点，他和他媳妇儿来五环外的我们家找我，一口气开车进二环内吃饭，吃完饭。我去结的账，哎呀，回来的路上呢，他媳妇在车里就睡着了，最后大哥就给我扔三环路上了。没错，半夜2点多，我一小姑娘请他们吃完饭给我扔三环上了，就因为他媳妇困了，我心里这个憋屈， 啊，那我觉得啊 可以有劲了。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没拿你当外人，但是好像也没拿你当亲人， 太过了。有 点，尤其你又是个女孩子，这样的关系，哦，我觉得这么处理不合适， 不合适，太不合适了。 对对，这关系有点乱。 嗯，好，咱们欢迎大家伙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交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内容是 啊，互动话题呀，啊， 哎， 哦，吐槽一下您那些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糟心的事儿。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 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这彪小傻还给出主意呢，那个节目太长是长，但是谁也没逼着你看，你看你可以自己先别看， 我不同意， 但是在意他还出主意呢，告诉说你可以分期看，我觉得成年人吧这点可能还能做到 啊，有这种自律的， 对对对 对，成年人当中还有自律性格强的和自律性格不强的， 但是我们说到的主要是孩子呀， 未成年人他说赖家长的问题是有家长的问题，但是你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教育其实是全社会的责任， 那当然了， 对，你这节目时长本身是不是也得有个适度，因为说老这么长对你的节目也没什么好处，对吧， 对， 因为你老看上这个你所有的这个受众全病了他也看不动了，对吧， 而且我觉得对于时长爷来讲还有他的综艺节目的内容包括广告植入咱们相关部门都应该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 是不是 过量了 对， 你看我们这么半天才要说接下来这一条， 是 我们这一条很酷啊， 哇， 这个厉害了，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它生来豪气 S 级豪车动力 O-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这是 Super Plate 我那天查了一下、 Super Plate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对豪华科技的追求，其售价为 16.88 至 25.18 万， 这么便宜 真的是不贵的， 不贵不贵， 对吧、同时荣威 RX8 所有车型都可以享受两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0期超长优惠利率，再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和演出资讯。 正在进行时当中的2018国家大卷五月音乐节拉开了一场弓弦上的盛宴，今晚曾摘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桂冠的小提琴家陈曦将登台国家大卷，与欧洲名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携手奉上门德尔松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中国首演。 再来关注国家体育馆从5月15号开始上演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啊，它是揭秘前所未见的恐龙世界。 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与好莱坞女演员艾米丽·布朗特共同主演的惊悚片《寂静之地》今天开始在中国上映。 即将于六一档上映的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又要总动员了。 嗨， 近日曝光了主题曲《逆流之光》MV 啊，这个主题曲的名字还挺好听的。 对 对，这个电影名字 总动员， 你非 他想蹭原来热点吧？ 对，天天不是动员就是环游，反正谁也别消停了。 姜文执导的并主演的作品《邪不压正》宣布定档7月13号国内上映，同时发布了定档预告和海报，那海报特别棒，反正我非常期待这部电影哈， 非常他的非常期待啊、但我看过原著，是张北海先生的小说《侠隐》，写的是当年的这个北平，也就是老北京， 老北京，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看看小说，还真的是非常精彩，我看三遍了， 哇 啊，特别过瘾，因为十年前惨遭灭门逃往美国的李仪回到北平执行特工任务，后面的事儿到时候大家自己看吧。 对对对、 我们再来关注由陈思诚编剧监制并主演的电视剧《远大前程》前不久收官啊，这个某网评分不高，但是观众还是有期待吧， 反正我爸我妈挺爱看，我倒是也没瞅啊。好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身边的糟心的人糟心的事儿。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亲子踏经济，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刘工。 好的， 好， 咱们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天气是基本上是逐渐转好了。上午呢，天空云量多一些，从那个9:00之后，天空云量逐渐减少。中午以后呢，天气就可以转晴了。所以呢，上午呢，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是很快。10:00之后，气温上升速度逐渐加快。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比昨天高了3度左右。应该说呢，除了中午之外，其他时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况且呢刚下过雨，空气质量也不错，所以呢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现在花粉浓度还是有一些偏高，所以说有花粉过敏史的朋友尽量的减少去花草繁茂的公园，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需要做一些必要的防护。这是北京。京津冀呢，基本上天气跟北京差不太多，基本上还是这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呢基本上都维持在28到29度之间。看全国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降水啊，主要是集中在河南南部、这个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有安徽的中南部、陕西的东南这些地区呢，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大部分地方都会达到大雨到暴雨，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局部呢有大暴雨，降水量呢在100到140毫米之间。就是上述这些地区呢，并伴有啊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甘肃中部、内蒙古的中部还有华北北部呢，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偏北风。鉴于这种天气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警指示呢，就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陕西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南南部、 湖北北部局部有大暴雨。这是这个十八号到十九号的天气。那么是就是双休日呢，双休日的这个降水逐渐减少，从十九号零八点到二十号零八点，江汉、黄淮、江淮等地呢仍然有比较强的降水。内蒙古中西部、江汉大部、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还有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啊、江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南东南部、安徽的中部等地有这个暴雨。到了二十号呢，降水再进一步减弱，雨带呢逐渐东移南下。四川盆地东部、江汉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呢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中东部，这些地区呢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黄海南部还有东海的北部将有六到七级的平均风力，阵风可以达到八到九级。整体来看，双休日呢，这个南方的降水区域是逐日减少的，但是呢好多地方还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到南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对自己旅行的影响。另外呢一定要及时收听当地的这个临近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哎，我觉得咱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有这么几位专家啊，真的是问不倒，就像咱们刘工，像咱们全工哈。哎，我能问一个旁的吗，刘工？ 你说没问题。 比如说咱们这个专业哈，就是您像搞这个气象专业的， 是这是因为有听众问， 对， 刘工，就是说他听老听咱们这个气象工程师分析，觉得特酷，他也想学这个专业，可以去哪儿学？ 对，什么学校教啊？ 他就是现在呢，基本上咱们这个地方的权威学校，就是南京的有一个原来叫气象学院，现在叫信息工程大学。这个学校呢是在全国来讲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权威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北大还有一个地球物理系，有一个预报专业，这个里边呢它也是这个不错的。另外还有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球物理系也有这样的专业。当然了，在部队国防科技大学专门也有一个气象学院，也是比较权威的。基本上呢还有成都还有一个气象学院，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全国大概就是那么多学气象的地方。 嗯，好，谢谢刘工， 谢谢。 我们也希望咱们国家培养出更多像您和全工啊其他的这个工程师优秀的气象学专家来哈。 好，谢谢。 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水关路段受事故影响，车多拥堵。另外呢提示大家，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姚洼湖桥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南向北，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歌是不是老有种热带风情？ 对， 就是特别活力那种感觉，所以听这歌然后解开这个上衣最接近脖子那个扣， 你都想去度假了是不是？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希望大家弄一个好的心情啊。本来也是周五了，完成好今天的工作， 哎， 就可以稍事休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小小的吐槽一下啊，您的那些糟心的朋友或者跟朋友之间偶尔发生的糟心的事儿， 是 吐槽吐槽放轻松， 啊， 再审视一下关系哈，该继续的继续， 哎， 有的朋友不该往下处，咱就罢了， 就凉了呗， 哎。你要找个好朋友，再刚才找像刚才这个刘工这样的， 啊， 问什么人家都能帮到你， 多好啊！ 一问有听众问哪能学，呱呱刘工都给，也是全国范围内啊， 是 都给你报道。 刚才我一看有听众朋友问 南京、北京、成都 啊， 然后高磊给人分析的可厉害了。 我当时听众朋友一问，我就想，哎，这应该是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业大学， 一个没对。 所以我不是专业， 就地上老想管 天 上 的 事，对对对， 管得太宽了啊， 特别可爱啊。咱们来看看大伙儿吐槽吧。吉利说，我有个同事8年没见了 啊， 跳槽后都没见过啊， 嗯， 后来没见几次，见面一张嘴，来点借钱 那，拜拜吧。 哎呦，对对对对对，说已经断交了，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以后有要求写在最 前 边 啊！ 对对对， 来看看清茶说，碰到的最糟心的人和刚才的一位朋友一样，我碰到的是大学同学， 哦， 他总是在外面贬低我，抬高他自己，还 哎呦那是有点没劲呢。 对，还损害了我的名誉，这种人真的很可笑的是，在背后呢还总是找我道歉，时间长了我都受不了他这种人格分裂的性格了，慢慢的我们就走远了，现在我们也不联系， 啊，对对 对， 对， 对， 想这种人也是一种奇葩， 有那种那个大家就愿意在一块叫什么塑料花嘛， 塑料花姐妹呗 啊，什么甭管姐妹 他们 大爷 了，也是姑娘， 啊，没有塑料花大爷，嗯，对不起，就是说就反正塑料 大爷有什么意思， 就有的人就是那样见面，哎你好我好，背地里都托人不是， 对对 对， 对， 何必呢，大家都不要往来，哎，但他们那些人愿意聚在一起以此为乐，单有那么一个圈子，彼此都说对方不好，然后，哎，对，那就让他们自己这么相处去。 你说一天到晚斗心眼儿有什么好的呀？你关心点正事儿，啊。 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卑的表现。 哎， 不踩着别人就不能体现自己的。 没， 现在连广告这么做都犯法。 那当然了， 你就别说做人了 啊。 演说了，哎呦，我给你们说说，你们就试试跟一个8月底9月初，哎，不是，是8月底吧？8月底9月初的这个人去一块去旅行度假，你就知道他这有多事儿啊， 哦！ 哎呀，这一路上挑啊挑啊挑挑，太糟心，差点就断交。 那种人啊，就是他永远会对你指手画脚，要求你做一些事情，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做。 对对对对，宽于律己，严以待人。 那当然，谁受得了这人啊？断交吧！ 这不不不，既然差点断交，就是说可能对方还是有所调整。 哦，你 怎么这么饿呢？你这人 好嘛？来，李斯说，我有一姐们，当年我挣1000的时候，她就挣10000了，还跟我说她烫个头都得1000多，这不 啊还显摆， 还显摆，但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烫掉了又去着了， 但大家 对不起对不起， 大家一块出去吃饭永远 AA 制，只要一说结账，她就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啪啪啪啪一摁，算一下平均一个人多少钱， 哦，那倒也没事儿，要说好了就说好了呗， 对， 是吧？ 我记得有一次呢是平均一个人47.8块，她大方的说，哈。我出48，这一会儿好几年我已经不联系他了。 哦，那您多出来2毛也不够别人一人的呀。 嗯， 您好歹出48.6块， 还显得自己挺啊那什么的哈。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特别节俭 也不能，就是除了自己节俭， 他节俭可以，但是你别在面前老还炫耀。 哎，对 对, 对， 那个挺招人烦的。 对 对, 对, 对, 对，炫耀我节俭，然后花你的钱，这有点霸道。 就是啊， 这有点像 谁？ 美国偶尔的行为，我觉得。卢卡说了，说这小区免费安装电梯，结果很多邻居不愿意签字，你这没安成，糟心不？哎，这可能还需要具体的做一些工作。 小区有没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呀？ 哎，是、啊、 让他们联系联系， 沟通沟通。他肯定不签字，他是不是有他什么理由 啊？对，您可能不知道呢。 哎、 啊， 对对对，说这个是不是把我们家门拉下去了？会有人担心是不是？地板漏了，反正结不结实？ 哦，有可能，比如说安在他们家旁边，他嫌吵。 啊，对，你 都有可能。 一楼我也用不上， 啊，我还得掏钱。 啊，不是，人都说免费了。 哦、费 哎呦喂！卢卡，您就高兴吧，您家邻居不是高磊。嗯， 我那满脑就一个字钱。 嗯，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说说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吐槽一下周围您觉得糟心的朋友或者朋友之间糟心的事儿啊。其实我们听了半天了，大部分事儿可能跟这个金钱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足以让我们每个人自律一下在这方面。 嗯、那当然， 别轻易借、嗯、啊，别太抠， 是 吧？ 有了钱啊，咱还是放眼世界，出去玩去得。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说一说这个关于京津冀的一些消息哈，旅游方面， 嗯， 好吧， 嗯， 哎，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啊，这是京畿要地的畿，不是别这一听基辅，这可听着就辅，确实是那个辅助的辅 啊，是。 169组件的文物展示了通州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包括53组件副中心考古新出土的文物。 嗯，那么来了解一下啊，通州早期的文化遗存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1年，考古人员在中兆府村西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中型墓葬，出土了青铜豆、墩、鼎、璧、勺、戈、剑、刻漏刀、削刀、车马器、带钩等文物。 哎呦，真丰富 啊！ 观众呢可以从这次展出的相关文物当中窥见燕文化在通州的身影了。 哎，这个豆在古代是一种容器 哦。 哎，你可以看一下，就跟他这豆这字儿非常像。 哦，装豆 一盘底下，哎，装不装豆这倒是 不知道。 对，不一定。 哦、哦， 但是它肯定是装不了水，因为它眼儿浅。2016年呢，配合北京副中心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路线故城展览，展示了副中心考古出土的汉代文物。据史料记载呢，最晚在汉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 嗯、 通州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曾用名路线、 哦、 路取这个道路四通八达之意、 嗯、 哎，这就是迄今所知通州域内行政设置的开始了啊， 是 所知的。 对， 随着考古发掘，没准未来还有更远， 越来越多呢啊、 哦！ 那么首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展览，解释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何选址在通州，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通州的文化传承。展览期间呢，首都博物馆将配合展览内容，定期的推出面向各年龄层公众的互动活动和讲座。 对， 公众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了解活动具体日期和报名方法。展览将持续到7月22号。” 在这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补充一点啊，就是之前它叫路线、嗯、怎么就叫了通州了呢？ 怎么着？ 哎，这我多说两句啊。 嗯， 元大都呢当然就后来成为元代的时候全国的统治中心， 是 那通州也就成为汇集南方漕粮漕运的粮食入京的水陆要会。 嗯， 1151年，公元1151年， 对， 金海陵王完颜亮， 哦， 这是听着怎么像评书呢？啊，在路线城西大约8里处，至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 哦， 哎，这名字都有好的含义。 对对对， 哎、 啊、 哎，这就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首次出现， 也就是由来了。 哎，这地名最早的实物见证是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的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的墓志， 上面就写着呢， 哎， 通州。 哦， 啊，具体写了什么，这到时候咱可以去看啊。 你看见了？这本身前后的意思是这样，我揣摩出来了吗？你主持人你得理解。 幸好你不是考古专家，靠揣摩的考古，跟家里就考了。 我们家还真是没什么宝贝啊。 你们家也不禁挖呀， 真是。来看看避暑山庄的一个展览哈。 哦， 昨天的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开展。这项展览呢是博物馆日京津冀历史文化联展之一。这次展览精心遴选了110件套馆藏的精品文物，都视为近15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对外展出。那么其中呢包含了清代的乾隆玉玺等20多件一级文物，堪称是国之瑰宝了。 真是太厉害了啊！这还包括玉器、瓷器、珐琅、钟表、挂瓶、书画、家具、五倍御用丝织品等等展品啊，数量多，种类齐，材质优良。就是，当然是看的啊。我这后来说说，听着怎么像展销会 的？对，是的， 数量多，种类齐，但是这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啊， 你会陶醉其中的。 那当然， 为之惊叹的， 证明咱们家底儿厚啊。 是不是？那爱惜 、啊。 我们再来说说箭扣长城 啊， 箭扣长城二期修缮将采用无人机技术。 哦， 你看看，古老和时尚相结合了啊， 哦、 科技和历史融为一体。箭扣长城二期修缮本月启动，此次修缮的部分是北京驴友特别偏爱的攀爬点啊。 嗯， 从鹰飞到仰到北京节段落，总长724米。 是的。那么16年6月箭扣长城启动了一期大修工程，146至150号敌楼呢及天梯及鹰飞导仰段开工进行了抢修。那么由第16代瓦座传人程永茂主持修缮过程呢，八亿设计稿，由于地势太过险峻了，20多万块城砖全靠最原始的骆驼肩扛的方式运上山，历时一年的时间。 哎呦，这其实这个我觉得值得记录下来，简直是再现了当年建造的这么一个 过程， 基本上 是吧？ 因为就是它地势它上不去。那么修缮完成后呢，去年七月已经竣收了，即将启动的这二期修缮与之前相比有所不同。二期修缮过程当中要秉持最大限度保持遗址原貌的原则，除非影响到长城墙体安全了，否则只要没有坍塌危险，将不再动一草一木。也就是说，不再新添这个新材料了， 嗯， 不用再这个骆驼人扛的将城砖运上山顶，大大的减轻了人工上的这个负担。 对 啊，那么具体的这么一个修缮方式呢，实际上是这个要采用英特尔 AI 人工智能技术和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对城墙进行检测和航拍，啪啪拍下来之后，通过这种高清的图像 啊、 数据和 3D 建模，哎，来对这段城墙进行这种远程的检查和制图，以视觉化方式呈现长城的最原始状态，以更精确、更高效、更及时、更安全的方式计算出，哎，哪一部分这个城墙需要修缮呀？这一次合作将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处理、探索，将人工智能与长城修缮相结合，探索科技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嗯。 简直是不可想象，无人机和长城 能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赞。 天地悠悠，功课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生聚散，终有时留一梦。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吐槽一下身边的这个有糟心的朋友没有， 嗯， 或者和朋友有什么糟心的事儿啊， 是 啊，相遇的来聊一聊。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文字。 对， 嗯，好多人说，刘伟说听到这歌就知道是高磊的杰作，我赶紧把车窗关了啊。 为啥？ 鲍布兰说这首潇洒走一回选的够赞的。 哦耶。 Mingo 说啊，这歌一定是高磊找的。 嗯呢， 啊，我正玩一个游戏，听见这歌之后就不自觉的按照这个节奏节拍点击屏幕，然后我这个游戏就挂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哎呀，行行行行，还有首席坦道官说这啥歌啊？ 啊， 这歌叫《潇洒走一回》， 这你都没听过？ 叶倩文的经典作品， 是 还是我上学的时候躺在床上，有一次收音机通过北京电台听到的。 然后就爱上他了。 对对，真的是那会儿就迷上。后来不就演那电视剧《京城四少》了吗？ 对对对， 啊，也是。 嗯，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嗯， 老中医说了，老公的发小帮了我们一小忙，我们给了需要的一切费用，并给他好处费。从那以后，元宵节他要元宵，月饼节他要月饼，春节他要礼盒。他最过分呢，以后说他妈妈病了，借5000元。 以后是以说他妈生病 了 为由 啊，借5000元，一直还不还。我就给他了，嗨， 这行了，到这儿我觉得就是人 之尽了，打住 了， 打住了， 哎， 啊，打住了， 对对对，应时当令的没少过，是吧？啊，这有、 哎， 你说这大家都把自己把这事儿往绝路上推，怎么弄？ 对呀， 啊，怎么能拥有好朋友呢？我觉得这样 肯定不行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呀。 关于这个，还有一情感上的这种消耗哈，也是一种消耗， 啊， 因为我看一丈魔吐槽说我这个一定要说一下，这朋友。多么美好的称呼 啊！ 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糟心的事儿，但今天我想表达的是和自己的好朋友倾诉心灵垃圾这事儿。 哦， 你要遇到糟心事儿，和朋友念叨念叨，大家一起开导开导，没关系。要么你自强不息，改了这包子脾气啊，以后别受委屈了；要么采纳朋友的意见，下次遇到类似的事儿呢，稍微妥善解决。如果一味的拿朋友当垃圾桶去，没事就吐槽去倾诉，老是这么着翻来覆去，自己也不改变，在自己的家庭中还那么软弱，那就你这有点对朋友有点不太合适。 关键是朋友受不了。 对，你说谁接受这负能量能没完没了的呀？ 那当然了 啊，嗯！您拿朋友当什么了？他所以说就是对朋友的朋友太不拿自己当外人有感。 嗯。 但是这种交流吐槽啊，真的是需要分清一个远近。 对 对， 我觉得我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没事， 哎，对， 我们就说 说 这话题，您就吐吐槽， 哎， 不就完了吗？ 怎么当没看见？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们帮您 解决问题， 哎，疏导疏导。好，就是这样。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见。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 包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好馅儿好人心。加盟包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及。